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将于今晚举行闭幕式。同时，十大天坛大奖也将逐一揭晓。今晚8点到10点，本台将全程转播电影节闭幕式盛况。转播期间将连线闭幕式各环节主创，介绍闭幕式的具体情况，以及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知名电影人，介绍本届亮点。届时，独立影评人小爱也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欢迎您关注。综艺节目《极限挑战4》今晚在东方卫视播出，男人帮六人阵容没有变化。节目组表示，第四季节目将继续保持亲民暖综路线。第二届琉璃厂文房四宝艺术节正在荣宝斋大厦举行，荣宝斋、伊德格、戴月轩、中国书店等琉璃厂企业代表以汉墨瑰宝守护传承人的身份，介绍了各自历史传承的文化故事。千纸鹤冯峰作品展正在瀚海当代艺术中心展出，艺术家冯峰近两年数十次往返日本创作和生活，本次展出的作品是从他在此期间创作的100多幅当中精选而出。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一周年新闻发布会近日举行，数据显示，医改一年来，分级诊疗成效显著，医疗费用增幅下降，请听报道。 数据显示，医改一年来，本市三级医院门诊量下降了 11.5%， 二级医院基本持平，部分社区卫生机构的诊疗量增加了 25%-30% 左右，分级诊疗成效显著。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拿出了一组数据，医改后，医院接诊极危重症患者更多了。 整个的门急诊量、服务量都呈现了下降的趋势，普通门诊下降了7%，专家门诊不但没下降，同比增加了6%，急诊增加了1.7%，常见病、慢病、普通门诊病人下降了，专家门诊、急诊、急危重症提高了。这种门诊服务量的结构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们改革预期要达到的。 第二个变化，患者医药费用增幅下降，医保患者负担平稳。医改一年来，全市医药费用增长5%左右，是2000年以来费用增幅最低的年份，已经累计节省医药费用60多亿元。而医改后，医保基金增加支出22.8亿元，减少个人负担近6000万元。北京市人保局副巡视员徐仁忠介绍， 如果说按照一级以下医疗机构20元的医师服务费，个人负担1块钱的话，那比例就是个人负担就5%，就从这一条，我们就减轻了个人负担。再有。大家知道我们医疗保险报销的有起伏线的，也有封顶线的，医师服务费这一项不设起伏线，不设封顶线，不增加个人负担，除了国家明确规定不纳入报销范围的，我们北京大部分全纳入报销范围了。尤其是中医调整以后的96项，新增的55项的这个专项护理，还有新生儿诊疗项目，全部纳入报销范围。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端水的工资要装满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欢迎大家在周末版里和我们多做交流。 哎，这个今天我们说一什么话题呢？哎，最近有一个电影的预告片哈，在网上引起了这个大家的关注啊。这说的是今年暑期档啊，已经差不多定档了哈，就在7月份吧。是由宁浩、徐峥来共同监制，徐峥主演的电影《印度药神》啊，这个呢也是，这两位黄金搭档第5度联手啊。 哎呦，还真是， 哎，也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咱们不止一次说过 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电影计划当中有一位新导演叫文牧野，那么他是作为导演。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中宁浩和徐峥两人的分量肯定是很重的， 是主创当中的主创。 哎，虽然这个电影名字一度更改，现在好像说也没有最终定下来到底叫什么药神，是吧？ 哦，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票房要神，是吧？ 而有印度两个字，好像就有指向性 啊。对，那么其实这就是讲了一个几乎就是好像徐峥是一个卖假药的啊，这么一个人物设定啊。感觉到很接地气啊，而且呢在预告片当中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徐峥他又有头发了。所以网友们热心的留言呢，说放心吧，有头发的徐峥电影都好看啊。 哎，想一想啊，有那么几部好像真的是有这感觉。 最早留头发的比如说那个跟王宝强一块那个春运回家那个， 就是第一部囧的时候， 人在囧途，那好像就有头发，是吧？哎，好，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预告片呀，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什么呢？宁浩、徐峥两个人，这两个黄金搭档，他们的5度联手，这就是第5次。前面4次是哪几部电影呢？都是大名鼎鼎、耳熟能详，都创下了票房口碑的双高峰啊！而且这个当中，这二位黄金搭档的合作作品当中还少不了今年也要当导演出导演作品的那个黄渤。 哦，对对对， 哎，那我们今天就小小的做一盘点， 一会儿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数。 哎，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印度药神》的预告片。 上帝不是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 不要， 这玩意儿有用吗？ 那 没求 那是佛祖说的， 都差不多。 人心妙手普众生，除牛人间半古名。 上帝不是说了吗？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也是佛祖说的。 能不能把嘴闭上？叫我来卖，你就负责翻译，这才是真正的主内平安吗？ 所以 wants to be a savior。 想做一个救世 主，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3000元的药只卖2000， 5000块钱一台车子。 我现在的身子轻快了，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10000块钱一瓶。 命就是钱， 你卖壮阳药，放这么多紧急干什么？ 好用啊！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预告片，就是来自电影暂定名为《印度药神》。这也是 宁浩、徐峥二位五度联手啊，即将在今年的暑期档为我们奉献的一部电影作品。 宁浩和徐峥的这个联手，在这么多年里面，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有那么几部。刚才说五度联手啊，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或者说离现在稍微近一些的，心花怒放算是其中之一。 对，2014年啊，这部作品咱们之前也几次跟大家提到过。那时候就是还是更多的说的是黄渤跟徐峥啊，他们两个主演的，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一对好兄弟，相爱相杀的这首故事啊。其实要说到宁浩跟徐峥的合作呢，这部作品心花怒放，我觉得也是很有标志性的，就是他们的喜剧永远都是那么接地气。就是你感觉呢，他把很多现在我们非常非常这个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说网络文化呀，是吧，还有这个新鲜的热词啊，他运用到电影当中，但是就是没有那种啊，某些我们在某些晚会上看到小品里边那种隔着人的、 段子集合。 这也是因为这个电影的题材啊，它能够更加生活化的去展现。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这个段子，它有的就是有机的啊，有的是无机组合。 那么在心花怒放当中，大家是否还记得有一个特别出彩的人物，就是周冬雨啊？这一路之上呢，因为黄渤演这人物叫郑浩哈，他失恋了是吧？然后他这好哥们徐峥呢，作为一个电影就是电影剧组的这么一个副导演啊，我们就知道反正就是只要不当导演的啊，工作人员都叫副导演吧。 对对对、 啊、这副导演拉着这一堆制景啊，就带着这好朋友就想一路心花怒放是吧，就是要一路上要找漂亮女孩，要一诉衷肠，俗话说就是泡妞啊。结果呢，那当然是都不成功了，因为黄渤的这人物这内心啊仍然放不下自己的那一段过往， 对， 是吧？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找到这个所谓叫杀马特少女啊，呵呵，这周冬雨， 周冬雨这 演这人物，哎呦，太接地气了， 小镇姑娘， 特别的可爱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周冬雨演的杀马特是如何跟黄渤展开这场爱情戏的。 你是那个克里斯蒂娜是吧？ 你谁啊？ 我屌爆了。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才来？小乌龟都走了。 小乌龟啊啊、小乌走了，去哪儿了？这不金鱼吗？这是。 他就是小乌龟，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微群组？ 啊，他这，哎呀，小乌龟。 东西一个都没得活，全都死了，全世界的人都离开我了。站那么高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 你说你有28呀？ 你不是说自己28吗？看起来跟40似的。 不是，我说你有18吗？你不会未成年吧你？不是，我说咱们交朋友。 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了，1994年。 不是，你这个我不用看，你别误会啊。我说这不是小乌龟吗？这。嗨，你看他这都走了，我这来晚了也没 出去啊，你给我出去。 这怎么了这是？ 走， 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就这么的，就这么的，怎么了啊？不是聊得好好的吗？我是他好朋友，我屌翻了。 他怎么你的？跟我说，我收拾他。 你问问他自己，昨天短信里怎么说的 啊？我知道，哼，说好了要替你去亲一下雨神萧敬腾，对不对？ 我说的不是这个 啊，哪个？ 我问你，什么是我们俩好的基础啊？ 咱俩 幸运不咯？幸运就是好的基础吗？ 你把我们俩短信给别人看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你。 哎，我们俩没有必要大老远从北京跑到这儿来骗你吧？ 你说你是北京的，你就是北京的了。 可这我们真是从北京过来的呀。 那你知道京西技校不了？ 我还知道京东呢，我。 薛寿仪来京西美容美发派第一， 你连京西技校都不知道，还说自己是北京的，切，骗子。 哼，好好的，我给你看看啊，是不是北京的？骗不骗人？啊？ 就你这个样子，还说自己是杀马特？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 哎，不，你怎么着才信吧？ 给我打一个一模一样的耳钉，做杀马特。 哎，这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我就知道你不敢。 哎，谁说我不敢？ 你敢打呀？你敢吗？ 哎，我要打了怎么着？咱俩赌什么呢？ 打了我就跟你好，你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 真的。 笑毛啊你笑！ 你不会真的打耳钉了？ 我就打了，怎么着？我愿意。 OK。Anyway， 良药苦口，只要你咽得下去， 等你万眼一闭，我就咽得下去了，怎么着？ 好吧，好吧，我错了。 哎，还剩2000多公里呢，老子又没死，真打颗耳钉了，成脑残了。哎，身心俱残，走了走了， 什么话都让你说 了。走了， 祖国处处是 芳 言， 去也是。 你死在这棵奇葩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段戏，这就是周冬雨在其中的，我觉得应该算是客串演出哈。 嗯， 这一次应该算是她的，就是非常大胆的一次 突破， 突破性的演出啊！谁能想到这个小妞周冬雨哈，演起杀马特来， 杀马特 毫无 PS 痕迹啊！ 对对对对，这戏好就好在各种人物都登场了，文艺范儿的是，我们知道这个袁泉这一向是以文艺示人的哈。 嗯， 在这部戏里面居然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演出，然后搭配的这几个人呢，包括还有后面的什么马苏啊、刘仪伟啊等等等等，都是有不错的配合的演出。 嗯，那说到袁泉，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啊，她确实是给我们展现了一直以来她的这种就是青春啊、文艺啊这种气质啊。但是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个文艺片，他还做了一个结构上的非常巧妙的调整，就是其实袁泉的故事是倒叙的，对吧？那么在影片结尾的时候才为我们揭开这个答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影片大概快到结尾的这个片段，就是两个人到底这个故事是怎样的呢？哎，他们两个人其实早就在他们心花怒放的那个目的地啊，在那儿有过一次相会。 嗯， 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怎么着，这狗你的？ 难道是你的狗吗？ 刚才老板说这狗没人要。 别拉着我的狗！ 能说不能说啊？那怎么着？你小狗叫什么呀？ 耿浩。 骂人呢你？ 我认识你。 我们之前见过呀。 我听过你的破歌，全是骗人的。 哦，很明白了，不顺利啊。 哎， 行行行，那算我对不起你啊。那我请你喝一杯。 我不喝酒。 那老板给倒杯白开水。 你笑什么呀？ 不是你笑什么呀？ 你笑我不能笑啊。谢谢啊。 我这喝法够传统的。 我讨厌吃橘子，但喜欢闻橘子皮的味儿。 这不浪费了吗？ 味道一般呐。 打扰两位，我刚才刷了一个留言墙，请两位在上面签个处女签怎么样？ 行啊。 哦，把你给忘了。 你这怎么着？我怎么就对不起你了？ 别自作多情啊，他的名字叫对不起。 我起这么个名，那你出去遛狗这不满大街给人赔不是？ 我原来想叫他橘子皮来着。 橘子皮？橘子皮多没营养，应该叫橘子汁儿啊。 太拗口了吧，要不叫果汁吧。 好，刚刚我们又听到了心花怒放的一个片段啊，这是差不多是到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电影你看到这儿，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你才明白哦，其实导演还做了一个巧妙的构思。 对， 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是主人公的这么两条线，其实它是有时间的这个变化的啊。所以这一幕呢，我觉得是非常新颖的。一般来说只有在比如说带有悬疑元素的啊，带有这种逻辑关系很强的啊，这种破案啊是吧，或者是科幻呀、玄幻呀这种元素电影当中常用这种手法， 它才有可能打乱结构， 对， 重组。 哎， 那么我们也从这儿呢可以看得出来，只要宁浩跟徐峥合作的这个片子，宁浩只要出手，他非得要有这么一个点缀，不这样的结构重新排列都不是宁浩作品。 对，其实宁浩导演的作品我们看到他非常注重电影语言，尤其是在剧本的角度上注重时空的变化啊，注重这种剧本的结构上的一种巧妙的特殊性啊，这可能跟他呀在没有成为我们说一线著名导演之前，据说是屡屡报班啊，去参加各种这样的电影学习班啊，这也是掌握了诸多电影大师们的结构手法， 集百家之长。 哎，那上半段呢，我们就最后来听一听《心花怒放》的主题歌啊，一会儿我们下半段再跟大家继续回顾啊，宁浩、徐峥两个人一起合作的另外几部电影，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来广营桥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质量较好，但山区道路湿滑，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2度到16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一段组合，来自宁浩导演和徐峥在电影当中的精彩表现。 两个人的五度合作啊，我们即将在今年的暑期档看到他们的第5次合作，就是印度药神 啊， 括弧暂定名啊。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就回顾一下两个人的前面的4次合作啊。 刚才咱们在上半段最后说到了心花怒放，这是2014年。 对，那么再往前就是2013年的无人区啊。那么这部电影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定位啊，这叫国内首部大西北公路片。 哦，有这么定义的啊。 你说这公路片就公路片吧，它给了一个明确的地域的命名啊。大西北公路片，哎呀，显而易见呀 啊 我们这个不用看脑子一琢磨，就是张帆特别喜欢的那种叫脏片是吧。 哦， 就非常粗犷的， 其实 这个颗粒感很强的，就是整个电影都是带着滤镜的， 对 那种质感的。 一直要以西部这个话来说呢，事实上还是由于当年咱们看到了美国电影当中有这个西部片，有公路片，所以呢就把这个概念移植过来，总想找个对比嘛。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你看像这个泰囧也好啊，还是这个人在囧途的第一部也好，它都是一种叫东部，不是叫南部公路片是吧。所以这个定义呢是方向感特别强，它因为写的就是大西北的故事。 对，那么这个电影呢其实讲的这个人物啊和这个故事啊也是就是满满的宁浩风格啊。其实他就讲了这个徐峥演的是一位利欲熏心的律师吧啊，他是帮助了一个杀害了警察的一个盗猎的这个人啊，帮他来洗脱罪名啊。然后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误以为是撞死了这个盗猎者，然后又因为处理尸体，又偶遇了被卖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妓女，然后就几伙人起了冲突。 对， 你就发现一伙人一伙人一伙人，这几班人马互相的追逐， 几条线索， 这就绝对是宁浩风格。 对， 而且我们说疯狂的石头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是三条线索，疯狂的赛车更疯狂，五条线索，但是无人区呢，它其实是单线叙事的。只不过是这些人马他还是不同的几方力量， 对 啊， 汇聚到了一起。 对，虽然说他在这个节奏上没有特别的出新出奇，但是这些人物的互相的追逐，再加上西部片的啊，就是这种西部质感的这种电影的这种影像风格，确实是在众多的电影当中非常的出类拔萃。 对，而且呢，有一点是必须提的，就是宁浩风格当中有一种就是多视角看同一件事情。在这个无人区当中，又再一次的很娴熟的运用了一下。 对。其实我们说你刚才说这个跟美国西部片来进行比较啊，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西部片啊跟美国真是不一样啊，或者说是完全走出了两条路。其实你像这个当年这个可可西里，它还有点就是美国西部片那种意思，虽然说它更有我们这种中国范儿吧，对吧，但是你看咱们也可以拍比如说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 好吧， 完全是另外一个路子，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在这个西部片，所谓的西部片这种类型上啊，它不是说类型决定风格，而是导演的风格跟这个类型相衔接，会出现不同的这种种类啊。那么无人区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咱们就先来回听一下电影无人区的片段。 事实已经够明白了，他就是盗猎真禽杀害执法人员的凶手。 检方证人陈述完毕，请辩方律师陈述。 谢审判长，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听到我的当事人在里面说过一句话，所以我不明白这份所谓的证据跟我当事人有什么关系。 咱没有关系，车上发现了阿拉泰森的猫，我断定这就是。 你说你断定，你认为这不行，法庭是讲证据，你所提供的都是线索，线索不能作为证据，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证据。 王警官，请问案发当天中午你是否和死者在一起？ 是。 请问你们喝酒了吗？ 记不清了。 大家请看，这是案发当天中午王警官和死者一起在大福地茶餐厅消费的账单， 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谢谢。 你们点了一份烤羊腿，一瓶宋庄特供和四瓶啤酒， 这堪称豪饮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你们这次饮酒是导致这次交通意外的直接原因，你同事的不幸和你有着间接的关系。 你再说一次事实什么样你心里边清楚，你别给我从这胡说八道。 审判长，我抗议，他这是人身攻击。 你们是考虑是一个，你这个朋友吧，我交换了。 不好意思，我这个肝代谢功能不好，不太喝酒。如果对结果还满意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 就这样子吧，剩下的钱嘛，十天以后我给你打过去。 大哥，你别欺负律师好吗？ 就是的。 你知道人一辈子有多少有效时间吗？除了吃饭睡觉闲聊扯淡，也就剩下十几万个小时。你居然让我等十天。 那个车你看见了没有？颜色是不是红球子的？可是我老婆子喜欢。今年我出差去了，回来以后我才知道他出事情，一氧化碳中毒。后来我还是买了这个颜色，因为我答应过他。所以嘛，你放心，我这个人嘛，佛话算话。 你这车多少钱？既然你老婆不需要了，你就应该把这车抵押给我。 走。 是吗？ 你看，我在这张菜单上签字了，它可以证明我点了这瓶酒，但谁能证明我喝了的呢？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无人区》的片段啊。在说《无人区》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自已的联系到了最经典的两部《疯狂》 啊，《疯狂》系列。 嗯， 《疯狂》这个名字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是比较疯狂的，用的特别疯狂啊。 嗯， 就是很多电影都有。我们看过一个，好像有一个动画片叫《疯狂外星人》是吧？ 没错，对。 啊，好像今年是那个没有徐峥的事儿啊，黄渤跟那个宁浩的还有一个疯狂外星人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么我们接着往回来数呢，那就是2009年一部疯狂的赛车啊。这也是宁浩在疯狂石头之后的第二部、 啊、第二部对。 哎，多线索式的喜剧电影。 嗯，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电影上映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编剧的署名。 嗯， 九个人。 九个人编剧啊， 九个人编剧啊， 天哪！ 可以想见，这个故事它需要非常严密的逻辑 啊， 大家能看得懂。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巧合，也就是说，从剧本上面下的功夫啊，一定是很大的啊。 嗯、 署名的九个，我相信可能帮忙呢，策划的是吧？ 嗯， 这个辅助的， 更多 哎，可能会更多啊。那么这个电影呢，是延续了《疯狂的石头》。他的这种风格啊，嗯，仍然是刚才我们说了，多线索叙事。但是我觉得呀，他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更加接地气的东西。 嗯， 如果你说《疯狂的石头》，他还有一种冷幽默似的，就是一种，这种比较抽离出来的戏剧感，《疯狂的赛车》特别接地气。这里边也有一个卖药的，是吧？ 对， 是 对对对，他跟这药干上了。 哎，这卖药的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啊。 那个九孔演的嘛。 对对对对对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啊，这一段是非常的精彩。 喂喂喂， 太肥了，我 不认识了。你是 是买烟眼忘了？ 你是耿健家啊？ 哎，排好了，排好，整齐一点点了啊！ 我跟你说，我现在这嘛、哎，出了点事儿，俺师傅吧让你给气死了啊！不过没事，你别害怕。我就寻思你看能不能把丧葬费给出一下。 我觉得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一见面就谈钱伤感情嘛。你师傅死了，你找我拿钱；他爸死了也找我拿钱。那他阿姨生小孩，我是不是要付产费？没有道理嘛！这个社会就讲求证据，你要是能证明是我把你师傅气死的话，我就给你钱，好不好？切！哎！ 眨眼！ 哎呦喂！哎呦喂！啊！哎呦！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别打！别打了！ 看看，你都是要结婚的人了，胡看看，婚姻不是儿戏，你要专一呢。俺妹子可等着你， 就你转你，我买票都上俺姐的车。 哎，你咋可把照片给烧了？ 不烧不转你。 救命啊！大姐， 你能吃苦啊？ 你认不认？认不认？ 啊？我认，我认。 你看我师傅，你认不认？啊？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认不认？ 我认，我认，我认，我认。 你害我几岁？你认不认？ 我认，我认，我认。 好，当然我们又听了这么一段来自《疯狂的赛车》啊、嗯，哎呀，听完才想起来啊，这里边这个黄渤演这人也叫耿浩、啊， 对对对，耿浩是宁浩给他定下来的一个系列名字， 可能就是耿直的宁浩的意思， 对， 这有点这意思吧， 就是有人这么猜的。 好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回顾宁浩导演的成名作《疯狂的石头》。啊，疯狂的石头 是开山之作。 哎，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是对所有这个电影新人的一针强心剂， 嗯， 啊，只要你电影做得好做得棒啊，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这个辛玉坤导演的作品似的啊，一出手即不凡 那就是这才华呀，这憋了多少年都没横溢，是吧？这一部作品一下子是一炮而红啊！ 所以多少个场合我们都听到宁浩先生感谢刘德华先生。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在现在的电影时代呢，已经比当年啊，有了更多的让新人出头的机会。你不管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电影节、电影展都设有新人导演的这样的奖项，甚至是这个扶植的资金啊，还有就是 FIRST 的电影展，对吧？ 很多青年导演计划， 哎，特别特别多的为新人导演开辟的这样的平台啊。那么有志于从事电影行业的这些新人呢，他们也可以这些前辈为自己的这个标杆啊。 来看看这个疯狂的石头，你就知道一个新人导演遇到伯乐之后对他来说是多么好的机会。 没错啊。那么这个电影也是为我们电影史上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就是以小博大啊。不光是在电影的创作上，甚至在电影的营销上啊，过多的我们就不说了，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网上了解了解啊。各方面啊它都有所创新啊。只要不缺好的创意，那么这个是金子，哪怕你是一块疯狂的石头也会发出闪亮的光彩。 没错 啊。好吧，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再来回听一下啊，《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的精彩片段。 我跟你说，你这纯属道德问题，我告诉你。 滚！ 我都无心说你。 世道变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了。黑皮，还是你说的对，道德。 节哀顺变，道德。 哎，你说这东西仿得太像了吧？哎，哎，你说这个跟真的有什么区别啊？ 像真的，也就说不是真的。 那咱给他来个调包机呗，给他换过来不就行了，对不对？啊？ 调包机？ 就是啊。呵呵， 杯子。哎，这个杯口坏了，有新的没有？ 没有。 哎，轮子坏了，小军。哟，大哥。 哎，是你啊！哎哎，我来搭把手。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没事没事，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吃了。 啊？ 啊啊，你吃饭了？ 啊啊啊！吃了吃了吃了。 你哎呀哎呀， 什么东西啊，这么沉？啊， 就是些破烂儿。 自从给那些棒棒开了会，不就没事了吗？这叫敲山震虎。老哥，这个拔虎丸真能拔出尿来？《黄帝内经》说，五行相生，里病外治，要先去点内火，你知不知道？ 什么天气还去内火？反正我是去的差不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第197期公益彩票马上就要开奖了，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本市公证处的。 早晚要得神经病。 为我们今天。 哎，你要是能中奖，老子就光着屁股在解放碑跑三圈，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 第一个号码05。好，第二个号码。 小子，茶叶不错啊， 你给我留点。 你要是中了500万，先借我5000，把驾照换回来。 17。不知道这次获奖的是哪位幸运听 众 呢？现在公益彩票的奖池 中了没有啊？ 中个屁，就差三个数。叫你给我留点吧。 包哥，门锁上了。啊？ 门锁上了。 怎么了？怎么搞的嘛？谁知道怎么回事儿？ 好了，我来。 要赔的。 好的，刚才我们又回听了一下经典的电影《疯狂的石头》啊，这部电影里面的片段。 很多人其实，在当时评论里面也有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是超级的世界级的影迷。

30克左右的大肾啊。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送给大家庆中华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那市场价呢，您得到那个订货券是